大家好，我是 My Radio 节目本土最前线的节目主持张家显八哥佬。逢星期五晚由我负责的本土最前线将会恒常接受大家的封烟。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打電話嚟咧，就同我咧八哥佬一齊咧論盡呢個天下事，論盡時事嘅。咁電話咧就係2440-4088，電話係2440-40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天天天南主持謝義芳、宋景輝、錢建榮、張三。 OK， 好啦，咁啊，第二句廢話啦。咁啊，跟住咧，嗱，前呢個高雄院長楊秋興，咁啊，本來民進黨籍嘅，咁啊，後來加入咗國民黨，咁啊，喺呢次韓國瑜出嚟選嘅時候，楊秋興 幫手，幫咗好大忙， 幫到大忙嚇。即咁，因為韓國瑜出嚟選總統咧，就令到楊秋興又唔係 咁滿意， 咁就同呢個韓國瑜就漸行漸遠。咁佢又講咗啲咩咧？他是韓國瑜這個人呢，不言不信不睦，即 是 麗運大同篇裡面幾個都用完了。好了，因為這些這樣的言論呢，就黨中央就馬上召開這個緊急會議啦，所以這個陳洪昌呢就革除黨籍。到這個楊秋興呢，都通過了，在通過革除黨籍的時候呢， 佢自己 楊秋就我唔係我退出，就唔係你 我飛你，唔係你飛我， 就唔係你炒我，我炒你。咁啊，所以咧就都嗱，其實一路落嚟，可能仲有好多呢啲人嘅嚇。你炒得幾多個嚇？好啦，點解韓國瑜遭受到咁樣嘅對待咧？其實呢個係成個綠營嘅鋪排嚟嘅，佢要將你困喺高雄。所有的嘢你淨係答呢啲咧，你唔撚識答其他嘢噶啦。日日就係答呢啲屌你不三不四嘅嘢，真正你個國政你提出唔到，同埋你韓國瑜嗱，韓國瑜選市長嘅時候，所有嘅議題佢自己帶出嚟，你去跟。而家唔係呢個民進黨或者綠營提出問題，等你去跟。咁你就淨係窮於忙住，屌你咁樣應付呢啲，屌你一陣間話你打麻將，一陣間話你玩女人，你淨係每日講呢啲，澄清呢啲嘢，你邊撚度有人知你講你對國家嗰個大政你想點先得？ 係啊，你 又搞啦！ 你今星期一就話你打麻將，星期二就話飲，話你飲酒，飲酒淨係講飲酒啫，飲酒都佢解釋都已經講咗兩日去啦。 咁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咩咧？就話佢換處，即係換呢個韓嘅一個背景咧，其實 好難嘅，好難嘅， 因為你唔排除咧，呢啲都係呢個即係民進黨做嘅奧布嚟嘅。OK， 啊嗱，你要換人啦，嗱又咁啦，咁即係有民調啦，又你應該要咁啦，咁你 咁同埋咧嗰啲民調嚟講咧，即係其實咁多民調咧，即係除咗立場比較鮮明嘅、明顯嘅，咁其實一般比較即係由大家比較信服嘅民調啦，咁都係大家都係咬住上嘅，即係會係相差都係幾個百分點。咁當然啦，頭先阿謝公講嗰個差六個百分點啦，其實都係喺一個可信嘅範圍之內嘅。 但係你好容易蝕張嘅喎，嗱你 嗱，因為有啲 大先噶嘛，你而家不斷走落去啊嘛。 咁我其實一路都講啦，我即係都講咗好多，喺我哋好多集都講咗啦。咁即係我要多得阿小英，多得林鄭啦，林鄭自從六月以嚟，即係話四月以嚟啊，其實一路小英係乜都冇做過，運調嘅上係乜嘢，就係因為反送中。 好啦，嗱咁頭先講到啦。究竟頭先個換嗰所謂個換柱啊，到最後可能會出現換韓咧，究竟會出現 邊啲 可能嘅局嗱？ 邊號人物 係可能局面嗱？唔係邊號人物咁而家就話郭台銘出嚟選啊嘛，又係嘛？咁啊，一陣我哋可能有時間我哋先講啦，即係所謂桃園三傑而家，即係呢個柯文哲、韓國瑜同呢個黃金平啊，咁啊，即係嗰度我哋再一陣再講。 國王啊！ 咁而家就係話嗱，韓國啊呢個郭台銘咧，其實已經有人同佢聯署緊噶啦，幫手 我最近去去台中啊，咁啊已經有啲人係幫 喺街頭收集簽名啦。 郭台銘聯署嘅， 但韓國瑜未表態㗎，冇講過佢要出嚟選㗎。 咁呢啲可能係即係我幫你做啫，係嘛？咁啊，到九月嘅十幾號咧，就係、是可以開始聯署啦，即係你正式可以公開聯署。咁、到十一月嘅九唔知十一月十九號啊， 十一月啦，總之 咁就登記做總統啦。 候選人 啊， 參選人 初選 啊，即係提名啦，即係喺總統提名人啦。嗱，出現啲咩問題咧？就話我有得你民間，即係國台係站喺國台銘立場，或者國民黨嘅立場。嗱，呢個估嘅啫，我估嘅啫，有得你聯署。九月其實個 deadline 係講緊十一月。如果你嘅韓國如果民調一路去到十一月仲係低，你輸鳩緊嘅話，國台銘我唔需要換啊，我唔使換啊，我暗中捧國台銘出嚟，成個黨。就用棄保棄你韓國瑜保國台銘得唔得咧？ 理論上得嘅、 就 即係你要按照翻上 即係國民黨，你韓國仍然代表國民黨，但係我個黨已經 唔係 棄保啦。 就你講正即係依個方法一定得嘅，但係咧就以貴黨即係歷年嚟嘅即係俾人哋睇出嘅即係。看到的地方就是他們沒有人懂得這樣做的，沒有那麼高張的，他們你放心吧。 但是很破壞的黨的形象。 不是 我們仍然當韓國瑜是國民黨籍，仍然是他是代表國民黨出線，不過我在暗中做棄保， 因為有一個就是你話即係你係黨員出去參選嘅話咧，你即係如果咁咧就係視同咧即係逃黨啦，咁咧就要處分嘅， 處分 啱啱嗱，去唔使處唔處分，去到十一月，韓國瑜嘅民調一路向下插水，基本上係冇撚機會贏嘅，而郭台銘係有希望嘅話，咁。表面上我哋咪開除郭台銘黨籍咯，冇問題噶。咁但係我暗中搞棄保咯。 咁啊，咁嘅時候你就唔係跟翻你初選嗰個條路。 咪啱，梗係啦。屌你，而家就講緊即係究竟中華民國重要，因為國民黨重要啦。如果你仍然係咁樣嘅話，國民黨輸咗個補助，俾蔡英文為未來四年你國民黨都冚家產嘅啫喎。但係如嗱，我純粹推測，大家即係親國民黨、親韓國瑜嗰啲唔使屌我，我純粹即係鳩噏嘅啫。但係如果我保到郭台銘可以贏到蔡英文嘅話，佢唔會陷害國民黨啊嘛，大佬，我仲可以保住我一點命脈啊嘛。雖然佢已經唔係國民黨人。 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不如就咩啦？不如你就話喺黨外邊搞個程序嚟換咗個 即係換處咁樣。 換就唔得啦嘛，大佬，換就已經好撚大鑊，即係。換處你又唔係換韓，你又重蹈翻四年前嗰種苦果，啲人又唔肯出嚟投票嘛？ 但係你同樣地，你咁樣叫佢哋唔好投自己黨嘅提名人，去投第二個喎。唔係你黨又何謂成黨咧？ 唔係嗱，呢、這個運作，呢、這個運作我唔知啊，我唔知。 好難啊！呢個破壞力好強。 唔係，因為當嗱去到咁嘅環境之下，可能國民黨都未需要做任何嘢嘅。 情何以堪喎、啊！ 人。那些選民會自即係親藍的選民可能會自己調整嘅，佢哋自己會搞棄保嘅。即係韓國如果輸鳩緊嘅，你擺嗱簡單啲講，韓國如果輸鳩緊嘅，郭台銘仲可以同呢個蔡英文一戰嘅話，你話作為一個藍營裏邊嘅藍軍，你會點選擇？ 嗱，咁 就咁簡單啦。 最簡單一樣嘢，即係最基本一樣嘢，即係你話要求換行嘅係乜嘢人？係乜嘢人咧？喺頭先講。咁即係喺咁即係一路嘅問題嚟講咧，其實你睇到啦，或者你睇網上觀察嚟講咧，即係有咁嘅聲音，其實都係一啲國粉。咁呢啲所謂國粉或者一啲韓粉，佢係咪真正支持韓國或者真正支持郭台銘咧？就其實咧，就我睇就未必。 嗱，根據頭先嗰個品觀點文調咧，佢都有提過嘅。 嗯， 嗰啲所謂韓粉咧，就已經係下跌咗9% 啦。即係同佢最高峰嘅時候，一般嚟講，韓粉大概佔200多萬咧， 咁即係話走咗廿幾萬，再會唔會繼續走落去咧？唔知道。如果以韓國瑜而家咁樣嘅對，即係咁樣嘅對付民進黨咧， 表現 佢係繼續會再插落去嘅。 嗱，咪當然啦，即係呢個假呢、這個 假設啫， 呢個假設性啦。咁你睇翻咧，即係。最近韓國瑜即係頭先所講啦，佢成立咗呢個總統選舉嘅顧問團，咁啊，個呢個顧問團啦嚇，咁就成個班底咧就係馬英九當時年代嘅班底嚟嘅 ，OK， 咁而呢一個總團長，呢個總團長咧就係秘書長出任 ，OK， 即係話等於叫做係阿吳敦義領軍噶啦。OK， 今次個選舉個總統選舉嗰、那個， 我又唔信， 即係個大你唔信，即管睇，即管睇落去啦。咁佢係咁公布啊嘛，曾永權係做呢、這個即係顧問團嘅團長啊嘛，係咪？咁即係如果你相信主席呢個運籌帷幄嘅話，咁當然即係佢而家呢個即係下滑，呢個下滑，總有辦法去諗到辦法去改善嘅。嚟緊齊唔齊心呢個不嬲唔齊心㗎啦， 即係佢而家因為韓國瑜同埋吳敦義，如果照你咁講嘅話咧，其實吳敦義同韓國瑜係有芥蒂嘅喎，因為你當時我放你入高雄咧，你係冇人去，我掉你過去你係氣象嚟嘅喎，即係我唔係一手提攜你嘅馬房， 唔係佢唔係氣象，而係揾個位俾佢落。OK， 俾個位佢落 ，OK， 咁然之後咧，佢透過各方面嘅管道協助佢上到嘅，選到嘅。咁而家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最新嘅信息就係話咧，郭台銘下個星期就會同阿吳敦義見面啦。咁郭倫斌亦都已經同佢見過面，傾過偈，即係勸，即係唔係話勸説佢唔好選啦，即係曉意大義啦咁。咁亦都即係係曉意大義啦。咁啊，馬英九亦都透過佢嘅表姐表達咗佢嗰個心聲啦嚇。咁啊，呢個最新嘅信息就係話咧，阿主席會同郭台銘去傾。咁我自己個人好有信心咧，郭台銘係唔會選嘅，唔會選嘅。咁至於黃金平都係唔會選嘅。佢呢個老狐狸上個星期 黃金平係冇人提嘅，私人獨潮水啦。 即係咁講啦，即係你私人獨潮水，你總要有啲人安慰下佢噶嘛，你個怨婦嚟噶嘛，係咪先？你安慰下佢就得噶啦，係咪先？咁啊，正如上個星期阿張三都講，呢個老狐狸佢唔會選嘅，係咪？而家最大嘅影響力就係郭台銘啊嘛，係咪？ 會唔會幫咧？ 幫唔幫就下回分解，要睇主席又點樣同佢呢個溝通，因為佢選即係呢啲老實講做慣大佬嘅人，佢一生人都好似叫做冇咩受過，即係佢成咗名之後，好似都冇乜受過咩挫折，突然間有件咁大嘅挫折，條氣而家有啲唔鋸嘅，係嘛？咁當然我哋可以批評佢呢啲唔鋸，你都要接受噶啦，係嘛？你唔可以即係你一世做大老闆你就可以咩嘅咁，係咪先？咁我相信嗱，我自己會相信咧。郭台銘係會俾阿吳敦義咧，係會勸服嘅。我個人嘅睇法，我較為樂觀嘅。咁去到當然有啲人係不滿呢、這個即係韓國瑜，即、就、係、是、一路走來嗰個態度啊，即係從初選啊，曖態度曖昧啊，直至到一路去到初選咧、啊，一路咁樣，同埋佢而家近期嘅表現啊、説法啊等等，都即係對佢有啲嘅怨言。但係今日嚟講，即係喂黨已經決定咗。佢係一個即係唯一嘅參選人嘅時候咧，各方面都係努力緊幫緊佢去選嘅時候，當然我哋期望佢自己都要爭氣啦，係咪先？係嘛？即係呢個寄望就會係咁啦。我自己個人睇法， 你好似黨廢人喎。 唔係呢個係 應該揾你喎，真係㗎，好過謝公啊，好過謝公啊，嗱呢啲真係嗱，想撈唔起啊，謝公你。 嗱，所以主位即係主位。 係啊，想嗱成世撈唔起你啊，你 成世撈。 成約，即係我個人嘅睇法就較為樂觀嘅，較為樂觀去睇呢件事嘅。即係你從個形勢上面分析，郭台銘冇必要同你賭呢鋪啊嘛。 係， 係咪先？ 唔係嗱，呢個咁講啦。即係我上個禮拜都講咗噶啦，郭台銘嗱，如果佢要出嚟選，咁韓國瑜就必定會輸啦，係咪？ 冇錯。 咁郭台銘係愛中華民嗱，我哋唔講佢愛唔愛國民黨先，佢係愛中華民國嘅，佢係三番四次斬釘截鐵講，我係愛中華民國。如果俾蔡英文贏咗，因為佢嘅出現，俾蔡英文贏咗， 咁你想愛個中華民國就變咗質噶咯喎。所以喺呢、這個基於咁樣嘅基調之下咧，郭台銘唔應該出嚟選。咁但係我頭先之前講嗰、那個 嚇、啊，下一次 換韓咧，呢、這個咧會唔會有其他嘅人慫恿佢？唔知道，因為可能 有人，我呢啲講法可能有人話俾佢聽咧，係嘛？喂，你做士兵啊，大佬，你攞定曬啲聯署先，睇你一路運作你個民調，去到十一月登記嘅時候，你係咪仲係咁高？你 run 住煲住水先。如果你覺得去到嗰時候都高嘅話，韓國瑜係直插水，係回天乏術嘅話。不過何妨一搏喎、 啊？咁佢自己即係如果去到嗰個階段，如果真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咧，我估啊，估啫，估韓國瑜自己都未必會披掛噶啦，即係去到咁 worse 嘅地步。 呢、這個唔理啦，呢、這個唔理啦。 如果係咁嘅時候，打者買出嚟叫做郭柯佩，咁你都肯接受噶咯喎？ 郭柯佩冇 郭佩，唔係郭韓佩， 郭柯， 即係冇得郭柯， 即係郭即係而家。 柯文哲上個禮拜已經 放，柯文哲講咗咧，佢話如果我做副嘅話，我就不如翻嚟做市長啦。 上個禮拜啲放又有啲風聲出嚟， 佢接受嗰陣時。 好啦，咁即係而家提前講呢、這個柯國王喺呢個桃園三結義啦，不如提早講啦。嗱，本來咧就琴日咧嚇咁之前，柯文哲已經周圍放曬風噶啦，嗱。死就死在呢度，你哋嗰啲密談冇理由公佈出嚟噶嘛？冚家產你又驚人哋唔撚知道，周圍話撚曬俾人聽。 佢係指柯文哲 嚇、啊，周圍話撚曬俾人聽。 我幾巴閉，我約到佢出嚟啊！ 我哋咧就會喺呢個桃園嗰唔知乜鳩嘢，唔知咩宮廟，有個活動。咁我哋咧就佢唔係幾拜二聲，即係報紙寫佢桃園，因為佢桃園啊嘛，係咁話佢三結義，咁就話。到時咧， 同台出席， 郭台銘又會嚟，黃金平又會嚟，我哋三個會同台，咁啲記者梗係追落去啦。咁你三個同台會有啲咩宣佈啊？到時先啦，而家我哋又唔講住啦。喂，郭台銘，屌你咁啊！我都未撚應承一定出現，然後你老喂我哋之間嗰啲唔係佢哋之間兩個人講嘅嘢，佢哋嗰啲幕僚啊，幕僚之間講嘅嘢，你老母你爆撚曬出嚟咁算點啦？又 對白設計 係嘛？咁所以咧。結果就喺琴日咧，郭台銘同黃金平咧都冇出現，咁所以柯文哲咧就真係私人獨潮水啦。嗱，呢個真係私人獨潮水啦。咁所以咧，呢、這個柯國王呢、這個即係桃園三記就破咗局啦，係咪？咁所以咁又嗱中當然中間頭先阿宋慶都講咗啦，郭龍斌就揾咗郭台銘要傾，然後安排。在呢個禮拜，吳主席會同韓國瑜傾，喺個咁樣嘅傾法，咁佢梗係唔會睬你柯文哲啦。所以我點解話黃金平私人獨潮水呢？又係因為冇人提過佢嘅名 字，因為冇殺傷力噶嘛， 提佢名 係嘛，冇殺傷力噶嘛。咁佢要咁佢冇殺傷力嘅時候，即係呢啲怨婦要自己提高啲嚇，要 呢啲怨婦咧好熱烈嘅啫，喺立法院裏邊喂你啲馬，我俾你排前啲咪得咯，係嘛？即係你都係想咁樣啫嘛，係咪？你黃金明可能已經年紀大啦，我唔去啦。 佢都講咗唔算啦。 但係我有啲馬跟我揾食咁撚耐，係咪啊？ 咪有交代都好嘅。 咁變咗喂，如果你能夠排佢前啲喺一個安全名單裏邊，咁我咪鋸曬咯，係咪？呢啲好熱烈嘅啫。郭台銘呢啲唔係呢啲小恩小惠， 老虎嚟㗎嘛佢。 係佢要即係佢係。真係可能要， 我唔係老鼠。 呢個韓國瑜三跪九叩嚟見我，屌你老味，咁我先條起信都未頂啊嘛！因為呢啲老實講，大老闆、董事長、全球首富，咁佢都要攞翻啲彩㗎啦。 個彩要攞嘅。 咁所以即係，如果佢同吳敦義見面之後咧，我估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轉圜餘地嘅。 有嘅，因為韓國瑜都放咗風嘅，都放風話揾唔到啦，大佬嚇。咁亦都咧，即係。即係佢亦都知，即係叫知衰啦，係嘛？即係任何場合、任何地方，咁啊都會去同阿郭老闆 嗱。本來咧，本來呢個韓國瑜同郭台銘咧係有一個機會見到嘅，係一定見到添，就係、是、呢個小林村嗰、那個滅村，佢哋重建翻嗰、那個喺一個好似八月五號啊，係有一個紀念活動。咁點知嗰日打風， 所以那個紀念活動是取消了、嗯、韓國瑜一定會到啦，郭台銘都說因為他自己給錢、 嗯、 即是 他捐了一大筆錢出來去重建那個小林村、嗯、所以郭台銘都會參加這個這樣的、活動。咁本來在這個活動裡面大家就屌你，大家傾三口六面傾清楚的咯，是不是？但是 天意弄人， 天意弄人， 冇跟住， 所以嗰個活動取消咗。 咁但係嗱，今次即係亦都睇到啦，即係郭台銘嗰、那個，即係郭龍斌可以揾到佢，唔當然揾唔到佢喎，咁幾奇怪啊！ 郭龍斌同佢有私交啊， 有私交， 一直都有私交啊。 即係阿吳敦義，即係一定都同佢私交嘅，即係啊，佢個交就冇咁深啦，係咪啊？嚇，一個交，一個交錢，一個交心啦，係咪啊？即係 呢個必然嘅，咁啊冇你同每個人有啲唔同嘅交情，我唔係主席一定交，一定係深啲噶嘛，係咪？有啲即係自己私人嘅關係，咁啊，所以即係。無論怎樣都好啦，郭龍斌找到呢個郭台銘，咁、嗯、亦都見咗面，亦都安排到見主席，咁、嗯、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 即係如果係肯見面嘅話咧，其實已經有一啲信息已經透露咗出嚟㗎啦。 就叫佢見面咯，唔係柯文哲點解話屌你桃園三結義佢嚟？喂，屌你嗰個場合你唔會傾到嘢噶嘛？但係你會俾人一個假象，你三條友同台嘅話。 有機會合作 係啦， 同埋你即係要睇翻就係即係柯文哲一定都要揾呢啲咁嘅花邊新聞嚟拉 佢，因為咧佢嗰個就唔係唔止係同台，因為佢哋咧就係希望咧即係大家咧都坐低啊三人門傾一傾偈， 因為幕僚其實傾到七七八八噶啦。 唔係佢就係講呢個見面嘅地點啊、時間啦、啲場合， 即 係 都動咗心噶咯喎。 所以係啊， 郭老闆都動咗心噶。 即係動唔動心另外一回事啦，起碼會見面會傾啦，即係傾下啲所謂合作嘅。機會啊，諸如此類。咁、嗯、但係柯文哲懶懶咁得意啊嘛，屌你咁得戚啊嘛。 嗱，因為柯文哲咧，佢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即係佢就組咗黨啦，啊，組咗個 民眾黨， 係啦，台灣民眾黨啦。咁你組黨嘅一致不言咧，就希望就係選舉啦。咁選立委係必然嘅啦。咁總統會唔會選咧？咁佢而家都未透咗啲口風嘅。咁但係即係依段期間裏面咧。即係民進黨亦都有揾佢傾偈嘅，即係一啲俾好處你，俾著數你啊！咁你唔好選啦，你睇下有啲乜嘢，大家傾下，你會唔會有啲咩職位啱啊之類嗰啲啦？咁當然啦，佢哋啲密會咧就即係傾嘅內容就唔會話咁詳細俾人就講你聽，即係講俾大家聽。但係咧，就係有人爆料啦，即係亦都係啲局內可能即係。柯文哲自己嚇、啊，即係講出嚟嘅，即係好明顯，即係應該民進黨就唔會爆出嚟 嘅。嗱，柯文哲呢條友咧，你話個素人呢條友就絕對唔係素人，呢條正冚家產嚟嘅。 係啊，嗱， 嗱佢成立呢、這個嗱，我再講翻之前先，成立呢個台灣民眾黨，其實咧，佢就話：喂，屌你，我都未正式公布我成立台灣民眾黨，你老母你內政部就同我公布先，咁你即係。泄露國家機密喎，話佢講到好撚大喎，咁其實有人估咧，內政部真係冇講到呢啲嘢，而你柯文哲自己透過啲管道咧，爆咗單嘢出嚟，然後就陷害內政部。 哎呀！ 喂，佢大條道理啊嘛！屌你老母，我講到你內政部冚家產，你屌你呢啲嘢嚇，屬於係即係內部嘅秘密，你啱啱嚟一早公佈先得㗎。咁其實內政部可能瓦遮食黃連，我冇講過啊，大佬。 又唔可以咁否認啊嘛！ 因為你喺台大醫學院一個係主管啊，咁就。即係大家所謂白色巨塔裏面跑係上到這個頂端的人咧，其實一定是不簡單的，你不是一個普通學者可以上到白色巨塔最高嗰層嘅。 喂，佢打撚低幾多人啊，大佬？用幾多政治手腕？ 踩住幾多人上去啊？ 好啦，咁我哋嗱講完呢壇啦，我哋講啊。 喺琴日咧，阿扁依家交談啦。 琴日啊，琴日成立嘅啫。 我上個禮拜提到佢要成立 一邊一國連線。呢、這個叫做 一邊一國行動黨， 係啦，咁啊 簡稱一邊一國黨， 係啦，總之琴日成立啦嚇，琴日成立，咁啊裏邊咧就係即係會有呢個扁聯會啊，咁啊即係阿扁嘅一個 後援會 支持阿扁嘅後援會，咁啊另外就係有一個叫做一邊一國行動聯盟嚇，咁啊。加埋一邊一國行動黨咧，就真真正正琴日組黨啦，就叫一邊一國行動黨。咁呢個黨就最新嘅。咁佢而家咧就話，有五十個議員咧 就加入了，咁裏邊當然會有嚟自民進黨嘅議員啦，可能會有啲獨立嘅議員啦，咁啊應該就唔會有國民黨嘅黨員嘅，咁啊除咗嗰、那個除都應該冇啦。好啦，阿扁啊，你依阿扁講啊，阿扁話我哋個目標一百個啊，究竟有冇咁多人加入呢個一邊一國？行動黨唔知啊， 簡單啊，佢哋都自稱一邊一個黨啦嚇。 好啦，咁咧就嗱，原來嗱，我哋我而家先知嘅，原來咧，你如果要攞到政黨嘅票咧，你必須要派十個人出嚟去選呢個立委。即係如果你話我都冇人選立委，我八個五個，咁原來你係攞唔到政黨票嘅。 嗯， 原來咁嘅喎，即係你必須要派十個，咁所以咧，佢係打算派十個人出嚟咧。是選呢個立委，咁啊，第一佢要攞到政黨票，政黨票亦都可以攞到政黨嘅補助啦，呢、這個必然啦。好啦，而呢十個會選立委嘅，會唔會同民進黨重疊咧？咁呢個唔知啦，我估應該會重疊嘅，因為大家鬥綠啊嘛，係嘛？即係時代力量啊，叫小綠，民進黨啊大綠。而呢個一邊一國黨咧係應該深綠嚇，咁啊喺度大家鬥爭 鬥綠啦， 鬥綠啦，因為你嗱，因為佢話要如果要加入呢個一邊一國黨咧，必須要承認台灣同中國係屬於一邊一國，呢個第一。第二必須佢要承認扁案係一個政治迫害，必須要為佢平反。哇！冚家產， 宗教組織嚟 嘅，唔係，即係你嗱，第一個承認一邊一國，咁呢個正常啦，係咪？你都叫一邊一國，即係一個政治人物，由國際認證，由法庭認證，你係一個貪污犯， 佢自己都亦承認咗嘅， 都可以講成政治迫害。你話屌你呢？台灣是非不分嘅人都仍然係好撚多嘅，因為佢有。他仍然擁有一大扎呢啲咁嘅所謂點啊！ 香港有啲社運界都係覺得佢係被政治迫害嘅。 哦，咁啊夠撲街啦！ 喂，佢自己有幾單，佢都自己有幾單，佢都自己認咗罪噶啦。 喂，佢認咗罪，佢仔認罪 嚇，攞翻啲莊款出嚟噶啦。 然後仍然係可以話一個政治迫害，係馬英九政治迫害佢。所以咧， 咁啊，梗係政治迫害啦！如果唔係逼佢點解會認啫？ 咁所以，唔係咁，你啲錢點搞出嚟？ 即係拉佢入集翻房，當佢一身， 係啊，我想揼你一身啊！咁喂，我叫你嘔撚翻十億出嚟，你真係嘔撚到十億啊嘛！你根本你應該係冇十億噶嘛，大佬！如果你以你嘅身家，以你做總統咁撚耐，唔撚使唔撚用，你都冇十億噶嘛！但我叫你嘔翻十億出嚟，真係嘔到十億出嚟喎！你唔理貪污得翻嚟，點得翻嚟咧？ 依個佢哋琴日嘅依個大會上面啦，阿扁咧就係、是、就係、是、因為佢係保而家係即係保外就醫啊，咁佢就唔可以參加啲政治活動嘅，所以咧就只可以錄影啊，就喺嗰個大會上 播啦。錄影都應該唔得嘅，錄影都 嗱咁咧有個比較即係吊鬼地方啦。咁佢就阿扁嘅發言裏面咧就話，痛批民進黨2008年至今黨規嘅修正啊，啊建黨時初衷與理念已經被放棄。民主機制蕩然，一人凌駕於一黨之上，即係指阿小英啦。眾星喧嘩的民主進步已矮化成一言堂，黨官僚毅然成為黨員的主人。 唔該啦，你都唔同佢平反。 咁咧，你依度咧就係鬧依個民進黨啦，配埋埋鬧埋依個蔡英文啦。但係民進黨主席都出嚟有咩喎？自陳花籃，祝福大會完成盛會圓滿，並加注守民主護台灣。嗱、啊，阿扁阿小英咧，亦都係點樣啊？啊，都祝呢個大會順利喎、啊。嗱、啊，喺度就有個就係喺阿卓文泰咧，亦都係即係民進黨主席啦。佢亦都係希望咧，就係點樣啦？即係組織起呢啲。我哋叫泛綠嘅力量啦，係贏取依一個選舉嘅。 好啦，喂，唔該你啦， 你燈輝有冇煮 餸 花籃？ 喂，嗱嗱聲講咧，就係呢個洪秀柱啊，嚇、嗯。洪秀柱咧就巾帼不讓須眉啦，係咪落去呢個台南？ 嗱，當然呢樣嘢咧，我都覺得即係話本來係值得欣賞嘅，但係 但係有個但書。 講埋先，係落台做咩？ 我未諗講 完。落台選立委啊！ 選立委啊嘛。 咁佢喺呢個台南市，即係第六選區啊，呢、這個挑戰呢個黃定宇啊，嚇咁啊！呢個係即係票王嚟嘅，即、就、係、是、以呢個一個弱質嘅女子落去挑戰佢咧，其實基本上係輸鳩緊。咁當然佢都自己知道輸緊，咁我都希望拉台咧，就是、南部嘅立委嗰個選情啊，即係幫國民黨。但係即係個好衰唔衰，佢仍然堅持喺佢選總統嘅時候啊，就提出嗰個一中同表。喂，你嗰中同表嗱，我唔理你嘅一中同表好嘅唔好，我哋唔當內容先。你係顯然係偏離咗我哋國民黨嘅一中 國表 國表嘛。咁所以咧就吳敦義就話啦，喂，屌個你講呢啲嘢好無謂喎，大佬，你真係唔配做我呢個黨員喎。咁所以咧，嗱，唔係淨係吳敦義講啊，而係南部好多立委覺得，喂，你咪撚搞啦，大佬，即係我已經選情好艱難噶啦，我仲要同你 解話 一中同表，我都唔撚知一中同表係咩嚟嘅，我 仲要同你敏屎， 我 好話唔好聽， 我話敏唔敏屎咧，我冇時間真係同你解釋啊，大佬，我自己解釋我自己個政策都未撚得閒，我仲要同啲記者實嚟問我噶，你知唔知啊？處姐嘅一中同表，咁你點搞咧？咁所以咧， 呢啲咪又係豬隊友咯？ 即係謝龍介咧，就本來都好挺啊柱姐嘅，即係喺佢選總統嘅時候，佢俾人換柱嘅時候咧，謝龍介一力承擔，就一屌中央嘅。到今時今日，謝龍介都話：喂，你最好冇撚俾佢選啦，大佬，冇撚累鳩我。 嗱，咁所以一中同表你講呢口冇問題嘅，咁你要注釋。一中同表就喺要大陸都係表述，都係中國就係中華民國。 你解釋唔到咁多啊！而家 解釋啫嘛。中國就係冇國表，你中國就係中華民國。你堅持即係我哋即係兩蔣時代，中國就係中華民國。 同埋即係你 講咁多， 偏離咗。即係點解你唔係用翻中？即係而家我哋中華民國 講嗰個 一個中國嘅表算啦。 你唔用咗中國表就係你翻翻 你冇得唔用嘅。 你唔用你咪翻翻去我哋兩蔣年代。 冇得完啊嘛！喺正如頭先我哋所講。你唔知道反送中係咩問題，唔緊要啊！你咪睇中央嗰個咯，中央嗰個係支持反送中嘛。咁而家中國國民黨嗰個政策嘅口號就兩個問題。 你翻兩個年代，一個中國就係中華民國，冇完全冇問題嘅。 最大問題咧， 但你一中同表你又唔同講埋後邊乜嘢 都唔使講。你最大問題就係你當年選總統嘅時候，你都提出一中同表係俾人換鳩咗柱啊嘛。咁你今時今日出嚟選立委，你做乜撚嘢？仲攞翻中同表咧？我話撚知你中同表真係好撚正，正撚過一中國表。但個問題，人民係唔受呢套住啊嘛。 冇錯， 你嗰個轉變過程，你一中國表同到一中同表，你有過程，你可以慢慢轉變佢。但係你而家用呢一個咁樣嘅一中同表嚟選，咁你咪累撚死南部嗰啲立委咯。咪對啲立委話：大佬喂，你冇，唉，求神拜佛，我都好撚敬佩你，你冇撚落嚟啦。 咁即係點樣決定一兩個？ 唔係而家未知， 未知。嚇！應該就好快結果啦。 台南市黨部會開會， 應該好快結果㗎啦。嚇！好，咁啊就欲知事後如何就 下回再分解啦。 係啦， 下回又唔係我哋做啦，我哋一做就要到九月先做啦，係嘛？咁啊， 而家咁快就月尾㗎啦。係 啊，好 快月尾要做咩事啊？ 交錢咯， 交錢咯， 俾錢。 我哋都揾錢買月餅㗎嘛。 係啊， 好啦， 喂，買月餅嘅 PM 啊，謝工啦喎嚇。OK， 好， 拜拜。